力點搞啊，大佬，冇人能夠應該係凌駕法律之上嘅。第三元素仲厲害，佢話第三元素法庭嘅決定係要維護人權嘅最後防線啊。是維護人權的最後防線、啊、所以我對法庭的期望，你這班大法官，你這班大律師公會主席，我對你的期望是有原因的，大佬，因為事實上法庭是應該維護人權的最後防線來的。 不，我覺得我剛才解釋了，其實我覺得他們是會，不過他有 condition、 嗯， 个 condition 系咩咧？如果公权力侵害你嘅人权，佢会 defend 你。 嗯， 譬如长毛嗰个嘅监狱里边剪头发， 嗯， 佢赢噶，其实、嗯、长毛都赢噶。头先我讲过，另外就系嗰个窃听嗰、那个，即系嗰个行政指令，其实都赢噶、 嗯。 法院都系判政府输，执行权违宪嘅，其实话、嗯。但系咧， 你一去到公民 系啦，你一去到个人争取某一啲权利而触犯咗法律咧，法庭就好保守啦。 嗯， 但系呢个只系我头先讲系上诉庭啫。你睇到个将官喺即系区域法院判黄之锋案嗰阵时，佢嘅判词咧，其实佢正正就系符合咗你嘅要求。 嗯， 因为佢有考虑到佢哋为乜咁做。 系啊， 而上诉庭就重新推翻，就系话唔需要考虑佢为乜，总之佢犯法。 嗯。 所以我就話呢個係大倒退咯。而呢樣嘢如果成為將來香港判案嘅一個所謂 precedent 嘅話咧，有個先例嘅作用嘅話咧，下級法院要跟從呢種咁嘅睇法嘅話，呢個係大倒退。而我哋對住呢種大倒退係唔能夠唔出聲，我覺得。雖然李國能好、石永泰好，好多過去都曾經係對於人大釋法、對於香港嘅法制、法治提出過一啲好中肯意見嘅人，今次選擇企喺呢個 defend 呢個法院呢度，但係我覺得我哋都係冇選擇，一定要出聲。點解？因為嗰個唔係我哋個人嘅問題，因為嗰個影響就係你將來其實下級法院就廢咗武功喺呢啲問題裏邊，因為佢 set 咗嗰個就係嗰個判例嚟噶啦嘛。 嗯， 所以一定要去終審法院推翻佢。就是这样东西，我觉得。当然很多人说终审都未出，大家怎么知道结果是怎样呢？这个我觉得还可以是暂时去 defend 一阵。但是你问现在就已经一日终审未推翻之前，已经是现在这个是判案了。 是啊，这个对于可能来紧那九个就是雨伞运动那些人呢，在终审法院未有再裁决之前呢，even 嗰個原即係嗰個所謂地方法院啊，係咪地方法院即係原審嗰個啦，地院咧，區域法院咧，其實佢都已經要遵從上訴庭。 同埋我再想問一個公義嘅問題：上訴庭大法官、副庭長不開名攻擊戴耀廷，以法達義，煽惑後生仔犯法，而戴耀廷本身九月底就開審啦，你話係咪公道啊？你問我係咪公道啊？石永泰喺傳媒裏邊攻擊戴耀廷。戴耀廷九月就要上court了，何君堯跟住去港大追杀他。你问我呢三个人咁样 target 戴耀廷，我冇证据，但系佢哋所做嘅嘢系咪背后有条 party line 喺度咧？系咪？九月底就喺地院开审啦，占中案，全世界瞩目，大家都睇住啦。 九月十九号， 究竟呢个被告？如果上訴庭可以喺咁樣判其他案裏邊去攻擊佢嘅話，喂大佬呢個乜嘢制度嚟㗎？你問我呢、這個個人意見唔係啊嘛？但係如果呢個係法律，咪更加荒謬？呢、這個係 party line 係咪咧？我想問，係共產黨嘅 party line 係咪咧？如果唔係點可能咁樣由個法官喺判另一單案嗰陣時候，你以為唔開名，大家唔知道你講緊邊個咩？有識之士。我就話仲衰過《文匯報》嘅社論，因為嗰份只係一份黨報，唔係一個法庭嘅判決書。 嗯， 係乜？你話下級法院會唔會受影響？我就唔覺得戴耀廷會受到一個公平嘅審訊。你問我係可以咁樣去攻擊佢嘅？石永泰，你諗清楚你做緊乜嘢？當你開口鬧緊戴耀廷嗰陣時候，就算你幾唔中意呢個佔中，幾唔中意覺得佢書生論政都好。呢、這個 case 已經係就嚟開審啊，大佬，黐線嘅咩你？係咪你話有冇公義啊？你話有冇人幫戴耀廷出聲？ 就算幾唔中意佢都好，就算你話佢理論上幾錯都好，法院可以咁樣去批評另一個案嘅被告嘅咩？佢個煽惑同埋煽惑他人煽惑三個控罪釘入去七年嘅大佬啊！你問我唔出聲可以係咩？大家可以唔出聲當睇唔到。喂，幾十萬人上過金鐘噶，嗰啲人去咗邊咧？係咩？到而家去咗邊咧？你如果你目睹呢啲咁嘅不公義嘅嘢發生，然後你信李國能，信呢個石永泰，信林定國，咁你不如移民澳門啦。如果係咁，你留喺香港做乜嘢咧？即係唔到你唔興喎，我覺得真係。我認識好多法律界嘅人，係咪？我亦都知道點解佢哋唔出聲。 我再一次講啦，我係完全咧係可以用一個最善意嘅角度嚟睇李國能好，或者係過去呢啲咁嘅大律師公會主席嘅講法，我係可以用最善意嘅角度去詮釋。不過我喺度咧仍然希望只係 remind 一樣嘢，就你頭先所講嘅 proportion 嘅問題，你哋係全部係法律嘅一啲嘅叫做專家， 同埋喺社會裏邊係有影響力同埋有權威嘅人。你唔係何君瑤，你唔係梁美芬。 我希望你哋特別係李國能，你對於法治呢一樣嘢就係叫做係政府守法呢個 spectrum， 因為法治嘅真真正正係要政府守法，係要令到咧政府係 under the law。呢個是法治精神的最重要的第一點，我希望你們能夠在這一點上面多些發揮你們的影響力，多些說這方面。如果當你發現政府特別在檢控的過程當中出現一些叫做是不公平、不公道，甚至是有即是一個 question mark 的時候，你們應該多些發揮。 我想問一下，你會不會因為不喜歡戴耀廷的書生論證的佔中，就算他面對不公平的檢控，那些控罪是邏輯罪狀的，你都不出聲？是吧？連法庭都出聲，就是說控方這個是你的 tactic 來的，是吧？個官啊，是批評控方啊，喂，你回去想想，你不是要修改控罪的？你那幾條東西其實都是同一樣東西來的，其實是，為什麼要分開三條控罪啊？所以我就說袁國強是屬於 evil mind， 就是這樣東西轉空轉辣，找翻箱倒籠，誓要釘死他們。你問我這個不是政治目的，這個是法治，我講不出。真的法治，我作為一個普通市民，我不是一個什麼有識之士、法律專家，什麼都不是，我只是一個普通市民，我用 common sense 去判斷。 common sense 很重 要，是啊，我就是用常識去判斷。如果一些東西要解這麼多次，用這麼多人出來解的，這些東西一定有問題。是嗎？如果正常一個判決是需不需要這麼多人衝出來，幕後如果沒有人禁制的話，怎會一個又一個，一個又一個，一日又一日，一日又一日去衝出來呢？為什麼 DQ 議員的時候，大律師公會不會一日又一日，一個又一個這樣衝出來上電台呢？麻煩你解給我聽，不要解給我聽，解給香港市民聽。因為你們拿這麼多錢在個社會裏面就咁有地位，呢啲嘢出咗嚟行，真係要還嘅。 所以咧，我又咁講啊，補充啊，我可以又明白喎，用最善意嘅角度去了解你啊，因為識咗法啊嘛。香港嘅法律、香港嘅法制當中係有依一個咁嘅規限啊嘛，得，我可以接受。但係依個追索力呢一樣嘢咧，係違反法治精神咧，你哋應該係講出嚟。雖然香港係陷入一個咁嘅叫做限制之下。但是这种的追溯回以前这件事是完全违反法律最基本的第一元素，这件事你们应该是要讲出来的，也都不应该是，我觉得要勇于表达，就是不应该 追溯的，是不应该追溯的。 所以我就说日积月累上去上这个什么普通法精要课程，上完堂之后大家 social 吃饭，一到大家拍膊头做了朋友，個世界就唔同咗噶啦，其實好多人即係點 朋友依兩個字， 識於微時，我自己好多人一路睇住慢慢改變，喺政府裏邊好多人共事六年，一路睇住慢慢改變。其實我自己都睇得好化，其實呢啲嘢唔係淨係利益咁簡單。我覺得當人係受佢嘅社會環境 所接觸的人所影響的，其實慢慢慢慢他會有一個自我說服的過程、國情論就是一個自我說服的過程的、你會用很多很多的 excuse 來幫對方開脫，這樣慢慢慢慢其實你就會變成他自己人的、這個就是國情論有幾種解說，我再講給大家聽。一種 less evil，如果不是这样就更衰、那你自然就会什么呢，跌了去对方的陷阱那里。如果我不 DQ 的话呢，我就会用更加极端的方法。那你就会想是、那 DQ 都不是那么衰，都不要砌到那么尽了、这个就是方法一。方法二是什么呢？方法二就是我们都不想，不过有更强硬的路线、我们捉紧一盘很大的棋、这个就听了五年了，習近平一上場聽到而家啦，我已經同佢講，共產黨只有一條路線對香港，冇係強硬路線。呢條路線係習近平嘅路線。我好希望我認識嗰啲政黨嘅人聽住我今日所講嘅嘢，呢個係習近平嘅路線，只有一條路線。共產黨從來都冇兩條路線嘅，其實兩條路線就係我成日講周星馳電影裏邊嘅黑白無常，其實係幻化出嚟嘅 tactic 嚟嘅。你只要望住只腳就知噶啦。好多人有中间人会传话话俾你听，有两条路线，我哋要互借东风，千祈唔好信呢啲咁嘅言论。呢啲系一啲 spinning 嘅言论嚟。当然，好多人觉得我所讲嘅嘢系即系冇根冇据，呢个系我咁多年喺体制内、体制外观察所得出嚟嘅结论嚟。今时今日呢个政局只有一个选择，就系所有泛民嘅政党。企埋一齊，企喺政府嘅對立面，然後開出條件，要求林鄭 fulfill 呢啲條件。如果唔係，乜都冇得傾。這個先就係面對未來更黑暗嘅方法。大家唔好以為林鄭上天津之前所講嘅嘢係真話，嗰、那個係佢為佢自己下一步去提高嘅民望，然後去執行強硬路線嘅一個手段嚟嘅。嗰啲嘢全部都唔關我事。律政司嘅任命關唔關你事啊？很多人说他没办法去废这个袁国强，我不理你幕后什么原因，这个是民意的诉求，是吗？就是要律政司下台炒这个袁国强。第二，不是人的问题，是部门的问题。律政司是不是可以 overrule 刑事检控专员的决定，要去立法会有个交代，希望立法会复会之后，法律事务委员会清楚要求袁国强，等于当年梁爱诗落去交代胡仙案一样，从来没有说一样东西，当个影响是大到这样的时候，十几万人上街的时候，是没有可以躲在这里说不解释个别政策的检控的，个别案件的检控的。这个已经是变成是 public interest， 这个不是大家吃花生或者个别案件的问题，这个是有绝对的公众利益是需要解释，等于当日 drop 了不起诉胡仙一样，这个也是有绝对的公众利益需要解释的。如果议员没有尽力去做到逼到袁国强下去交代真相的话，这个是议员的失职。如果袁国强不下去，你就要跟林郑开拖了，已经是这个不需要犹豫，我觉得是。因为如果一个这样表现的律政司，即是说在九月底开审的占中案里面，大家会知道个结果已经 writing on the wall， 然后跟住再会起诉其他人。你话停咩？大家想唔想？我哋都想停嘅，我都想讲城寨有落，我唔想咁怒气去讲呢啲咁嘅节目嘅，大佬。讲完之后成晚瞓唔着，其实 系啊，大镬！我今晚又会瞓唔着，今晚真系怒气咗。 讲完之后成晚瞓唔着嘅，其实系咪？你以为我哋想个日子系咁样过咩？我喺加拿大都唔知几开心，日日喺度剪草，晒到黑晒。是不是真的？你剪草就不用想其他东西嘛，在这里。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呢，我的抗争策略呢，我同意阿世良你刚才说我们应该的矛头呢现在是直指这个袁国强。在最新的民意调查呢，他的民望呢，八月份的民望呢就跌到新低，就去到 41.9， 比这个、陈茂波更低分。 不是，我覺得要林鄭的民望和689看齊，這個是個短期的政治目標。 好不幸啦，這個林鄭的民望超過50分。 我告訴你，一個高民望的強硬特首，大家處於一個什麼環境呢？公民社會泛民的政黨會處於一個什麼環境呢？大家看清楚， 所以 究竟你要了幾十億撥款益你的界別，還 定係你要睇個大局啦？ 所以我覺得咧，嗱，應該分開兩個戰線嘅，一就係、是、市民咧就應該咧就唔好咁容易上777嘅當嚇，唔好即係幫佢誒製造佢嘅民望工程。但係咧，我覺得民主派嘅議員咧，一定要喺佢個建制裏面咧，一定要去質詢袁國強喺呢個所謂選擇性檢控同埋呢個追殺。呢啲咁嘅公民抗命者 一鋪同佢翻舊帳啊！ 係啦，翻去舊帳 一鋪同佢翻舊帳啊！ 一定要針對袁國強喺呢個成個檢控政策當中，佢有過去做過啲乜嘢嘢係值得我哋？ 喂，你諗到胡鴻玉都出嚟公開講律政司唔好再兼呢、這個。要同刑事檢控專員分工， 我覺得應該 push 落去啦， 唔好再插手呢、這個，呢、這個就要 push 落去啦，係嘛？我就你幾時執行，你幾時 review？ 嗯， 係嘛？你有冇究竟喺黃之峰呢個刑期複核裏邊係咪 overrule 咗刑事檢控專員嘅決定？你有定冇啫嘛？ 冇錯，要質 係嘛？你解釋唔到，唔該你老細林鄭月娥解釋咯。 係啊， 你要一定捆綁埋一齊，唔可以俾林鄭線料俾路透社，然後就 keep 個 arms length， 將個波懟咗落去。林鄭月娥係一個滑不留手嘅政客，佢、出賣下屬遠遠快過689添。 嗯、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令到他民望跌是很困难的、 嗯、 因为他很快就会自己闪开、嗯、然后呢就等袁国强去背的了其实、嗯、所以我一定要将他捆绑在一起，是吗？他做的事是你要负责的， 要所以不要那么容易被七七七说这些事就是、律 师我不干预， 我不干预，这样浪费了。 喂，当然个别 case 你不干预，我现在跟你讲一个你问责的一个部门叫做律政司，律政司不是个人啊，是个处啊，是个部门啊的表现啊。而家讲紧，在刑事检控里边嗰个情况，在雨伞运动的控罪里边定罪率的情况， 嗯， 同埋俾法官批评嗰啲嘢嘅 follow up 系点样， 嗯， 系嘛？ 咪呢个绝对系你嘅职能里面噶，特首。 我就话呢班人扑街到咩咧？占中本来1966年九龙暴动，殖民地政府都有独立嘅调查报告发表，1967年嘅左派暴动。这个就是政治上交代的责任，同埋点样去补救个社会裂痕。 嗯、 一路到而家四年啦，已经系对于全港香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反抗运动，系连一句嘅报告都唔敢写啊！其实，然后匿喺法院，匿喺大律师公会后面，而大律师公会系甘愿做政府嘅遮羞布，呢、下最核突，我觉得系。你望翻转头成件事睇啊！我唔系针对你呢个林定国或者石永泰，你望翻成件事睇啊！ 嗯， 是吗？你香港市民调戏不顺是什么呢？搏到被人头破血流，拉入去坐监那么多人，然后跟住所有人继续坐在个政府里面，一个叫国家领导人689，一个叫律政司袁国强，一个叫林郑月娥当日的政务司，今日的特首，然后那些后生仔一个一个拉入去坐。你问我这个叫公道？他们的政治责任何在啊？每一个人都升官，是吗？一个做了政协副主席，一个做了特首，两个都升官，这个就是个现实了，大家见到的。不需要内幕消息，也都不需要法律专业知识，这个是常识，大家用常识判断到的东西。然后这班人躲在个法院后面逃避他们要负的政治责任，首先躲在警察后面用催泪弹去对付市民，然后躲在警棍后面，然后再躲在法院，躲在上诉庭，躲在终审庭后面。你问我你们对得住香港人？即是讲粗口我都费事骂他们，真的。即是你这些人需要有民望，你不找够那些数，我今天我会跟你谈。那些泛民政党你想清楚，其实我觉得真的胡志伟等等这些人你要想清楚，杨岳桥等等，是吗？我希望你们自己看清楚个政局，这个选择不是你个人的选择来的，这个是香港社会是不是继续沉沦下去变成澳门模式的一个选择来的。其实你们是有个责任去做一个正确的选择，究竟怎样面对林郑月娥这个政权，在什么 condition 底下你才会可以跟他有合作的基础，什么条件底下是没得谈。如果你不 send 一个强硬的 message 给他的话，我告诉你，这个公民社会最后尾受害的其实你们都有份，因为占中案一路再拉下去，第一批有陈淑庄、邵家臻、那九个里面、三子、 李永达啦，个个党都有份嘅，其实系，系嘛？系咪至于呢一批咧？唔知道，唔知道。如果钉入咗嘅话，重判咗嘅话，陆续有嚟，系嘛？到时你可以当我发一封，不过我会去探你哋嘅，其实。呢、這個就是我覺得最後要跟你們說的說話。其實我知道很多民主派的朋友有聽做節目，這個不是說恐嚇你們，也不是去辱罵你們，我沒有這樣的動機。其實我希望大家想清楚，真的要醒一醒，林鄭月娥的政權是一個什麼的政權。這個不是你個人的前途的問題，這個是香港究竟會不會急速沉淪的問題。一個高民望而強硬的特首会将香港带一个乜嘢境地？呢、這个好清楚，未出现过嘅其实。老董好快已经玩完。曾荫权上台，高民望，不过佢唔强硬，结果自己坐监。跟住六八九强硬，不过冇民望。三个都唔系，呢、這个系 exceptional。呢件系 exceptional。如果你有份俾民望佢嘅话咧，其实你系帮凶嚟嘅，真系。 所以大家如果收到呢啲民意調查咧，記住接受調查， 零分， 係啊， 真係嘅零分 啊！ 你問我一定係零分 啊， 唔使傾，你唔使逐樣分析，唔需要理性，政治需要呢、這個，係啊，政治需要零分。如果我哋嘅節目影響力夠大嘅話，就可以拖低佢民望啦。即係如果有好多人真係俾零分佢，唔好話因為誒佢、哎、都唔係咁衰啫，教育都俾咗50亿，好啦，俾30分啦，不是係零分。因為你要記住，打到去建制派嘅話就會俾佢100分噶嘛。即係呢個叫對沖嘅效應，其實 係。所以咧，劉英嘅意思咧，你俾零分咧，即嘅意思係一個純粹係一個政治考慮 tactic move 嚟嘅 ，tactic 嚟嘅。即係你就算覺得誒佢唔衰得過689啊，唔係 tactic 上你要俾佢零分， 都係零分， 都係要俾零分， 係嘛？見到佢都係要鬧。講完立法會議員見到佢落去答問大會都係要鬧 啊！ 呢個係你嘅職責所在，你嘅 role 嚟嘅，呢個你嘅角色。不是朋友嚟嘅，佢唔系我哋嘅朋友嚟嘅。 唔系讲，系一个抗争策略咯。 对唔住，特首不是任何一个议员嘅朋友嚟嘅，你哋同佢系冇私交嘅。其实，就算识咗十几二十年都好，其实系冇私交。就算系港大嘅同班同学都好啦 ，social science 一齐读书都好啦。李永达好似系佢同届嘅， 唔系师妹嚟嘅， 师妹嚟噶，一齐去过大北京交流团咯， 好似 清华大学交流团。系啊，李永达企喺后排，同阿林郑一样咁高噶嘛，我记得。那張相真的，他站第二排，林鄭站第一排的，但兩個一樣那麼高的，咁咧就，但是我覺得重判李永達入去坐監那個一定會是林鄭咯，是你同學咯，其實係，但是他會很可憐你，然後慰問你太太，如果你冇細路嘅話，就慰問你父母，他一定做得出嘅呢啲嘢係，你見到佢點樣，黃之峰嘅父母、周永康嘅父母點樣還拖，你就知道。呢啲就係有腰骨嘅人咯，我覺得係嘛？佢亦都好冇癮，呢、這個就係要令到佢不斷冇癮。一個好希望得到共產黨嘅認可，汲汲於嗰個民望嘅人，你就要攣住佢最想要嗰樣嘢，然後兜棍打落去，係嘛？你要揀你嘅主人係邊個？你一定要逼佢揀，究竟你嘅主人係香港人定係共產黨？因為本身佢已經係共產黨扶植上去嘅人。你要他脫離共產黨的控制很困難，如果你還給民望他的話，我覺得這個呢就會是即是1997年以來是最惡劣的環境的，大家以為689落台最惡劣，我一早已經說了不是，不是，現在逐步應驗緊的，我告訴你陳積志上位一個契弟的 AO，做了副民政事務局長，是不是可以跟中聯辦說搞定選舉，搞定選舉什麼意思，就是搞定民主派的人做了副局長，策劃下一次的選舉，然後一個叫蔡若蓮的這個教聯會的深紅的福建中學的校長進去做這個副教育局長， 福建啊， 真是 fucking you 啊，真的這樣的話，你想想這個689會不會啊，我都說，所以你給了他民望的話，後果就是這樣，他作惡的時候你可以收回嗎？泛民的議員想清楚，他作惡的時候你是收不回的，你 endorse 了他的話，你們自己都會跌了下去一個兩面不是人的陷阱那裡。你說喂，如果是這樣的話，是不是真的現在就跟他當689那樣打呢？除非 包括他包括共产党做了几样的 indicator 出来，是证明整个路线改变。第一，张晓明调走， 会可以升上去做港澳办嘛。 如果升官上港澳办的话，就即是不会改变的了，没所谓两条路线，大家不要再发梦了，是吗？除非张晓明调走，调去跟港澳事务无关的职位，到现在都未调走。你想想，王光亚都未退，张晓明都未调走，即是说过去几年香港强硬路线的执行者还是坐在这里，那个就是中联办的主任。第二，你一定要 set 一些条件，要林郑去 fulfill 那些东西，这个是政治上的条件，不是民生的东西。如果你跟他讲施政报告讲民生的东西，根本浪费气，即是说你变相打牌给他上，他一定会答应你。是是吗？那你即是打电上打牌给他上的嘛。 啊，你提出要求他咪答应你，跟住觉得好似好听民意咁样咯，听咗你民主派嘅意 见。系，跟住佢同你一起搭埋膊头添， 大家朋友啦。 系，大家朋友啦，到时就咁，所以跟住就判你李永达去坐咯。即系我觉得政治嘅阴，政治系阴暗嘅，我觉得。所以在西方来讲，所以要摊在阳光下面晒，就是这样的原因。 就是这样的原因。 因为政治就是 manipulation。如果你看 House of Cards 的话，你就知道政治是关乎 manipulation 的东西，是 manipulate 一些人。 而法治就是为了要控制那个 拥邪恶的政治。 邪恶的政治，邪恶的政权。这个就是法治。所以呢，这个我即寄予这些大律师啊，呢啲法官咧，我希望你永远记得，唔好睇，你唔好净系睇嗰个法律嘅条文，你系要睇翻法律嘅精神，系为咗要令到政府守法， 同埋法律系存在喺社会嗰度 啊，政府守法， 嗰啲条文唔系抽空嘅，其实 啊， 系存在喺具体嘅香港社会嗰度啊，你要明白香港系一个乜嘢嘅社会，个体制系一个乜嘢嘅体制，然后你先至就知道法院。法官究竟他有个什么的社会角色在这里、如果不是你们一定会选择就是站在权贵那边。很多人问香港法治何来，我觉得很简单，香港法治源于我们的宗主国英国、没有英国没有香港法治、就算你们今天哪个法官怎么爱国都好，你们自己问心那句，宗主国换了那样东西就会变的。我哋系殖民地，点解会有法治？你谂下，用下你个脑。香港系一个殖民地体制，系一个独裁专权嘅体制。但系点解同时会有法治咧？两样嘢系根本学理上系不相容嘅。一个独裁政府佢点样容许人哋制衡自己咧？系咪？佢梗系有权用到尽，有法用到尽啦，以法治国，严明峻法啦。点解咧？每一个听众你自己谂下。那樣東西是跟我們的母體有關的，是跟我們宗主國有關的。我經常都說他們不可以做得太噁心，因為英國是一個有議會民主有法治的國家、那樣東西殖民地裡面的暴行，如果回到英國的話，是會變成執政黨的壓力，包括在印度的暴行怎樣對甘地，其實是因為如果那樣東西的宗主國是蘇聯或者中共的話，甘地十個甘地都死了了，已經是不是尋人滋事，已经全部拉晒坐监，运到死为止嘅啦，已经系。 同埋仲有一个叫做法治文化啦，即系除咗系有个民主政制去控制到嗰个政府嘅作恶，唔可以去到咁尽之外咧， 就系个法治个 heritage， 系 heritage。 你头先讲个文化传统， 系啊，传统。 因为个法官喺英国普通法一路咁样栽培过嚟， 系啊， 一路将个传统 heritage 引申出嚟香港， 系咯，嚟香港。 系啊，呢个就系我 好多法官都系英国人嚟噶嘛， 我哋嘅根源啦，你。接受与不接受，爱国与不爱国都好，这个你面对历史你都要接受、这个就是法治，香港法治的根源、好了，母体换了，是一个践踏法治而是法家思想依法治国严刑峻法的国家、你问我香港法治可以独立于一个这样的状态而存在，这个是不是一个神话呢？其实是吧，你不要说香港的体制民民主先，而是個母體、個主體、嗰個宗主國換了之後，而沒有民主化。香港沒有實現到基本法承諾的民主化。然後你話俾我聽，香港法治仍然沒有改變， 不可能。 李國能，你讀咁多書，其實都曾幾何時我尊敬的一個人嚟。其實係咪真係 越讀得多書的人頭腦越蒙塞呢，其實 不是，越吞到不過有一件事我就勸這些大律師好法官好，不要上大陸交流，不要交流那麼多，因為呢你越了解國情呢你就越離開那個法治精神， 同埋交流都好，不要貪果盤 啊，這些交流對你沒有好處的即如果你是作為一個司法人員的話呢，作為一個法律工作者呢，你這麼多上去大陸交流呢了解國情呢是對你完全沒有好處。 這個就是我其實想起曾幾何時我都講過有一套有一個真實的個案，後來改編成舞台劇，由這個尊龍主演的蝴蝶君、Mr. Butterfly、一個法國的外交官娶了一個他以為娶了一個女人做老婆、其實那是一個男人來的， 但就正過個女人的男人 生了兒子一個匪夷所思的間諜案、其實那是間諜來的、是吧，就是因為對中國文化有一種的迷戀、其實就是國情論的一個很 dramatic 的版本來的、當你入了去那個迷宮裡面的時候，很多東西都是愚弄你的，其實就是中國文化裡面、很多東西可以愚弄你的，其實那個男人他扮到女人，跟住在新疆抱了個維吾爾族的細路回嚟，個鬼鬼地咁嘅樣，就話我哋生了個仔，好慘啊！那個人我不知道有冇自殺啦，最後尾嗰個法國外交官叛國罪，最後尾拍成一個舞台劇嘅，其實呢個是國情論的一個最戲劇化的版本嚟。當你進入了中國國情嗰時咧，你要 concede 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你嘅原則價值觀你會一路褪一路褪、因為那個國情就是好像我記得八十年代崔健一首歌叫一塊紅布一樣、當你綁上那塊紅布之後呢你就會跟著它走、什麼都看不到、這個就是今時今日民族復興論、等等這些東西，國歌法、等等這些東西，其實它就真正正就是想要香港人變成綁上這塊紅布的人、然後你覺得幸福，然後跟著國情去走，無論他做什麼都好。咁呢個掙扎過程係好痛苦的，我覺得我哋呢一代係做唔到嘅，因為我哋經歷過之前嗰幾十年咧係英治時代嘛。我哋呢一代係好困難嘅，但係佢 target 緊係下一代。係1997年之後黃之鋒嗰一代，所以要重判佢哋有原因嘅。其實佢就係要話俾你聽，如果你行呢條路嘅後果就係咁。而實現幫共產黨實現呢個目的嘅咧，就係香港嘅法院，就係香港嘅法院。我相信很多人是不相信他們是受共產黨的利益，我覺得不是，李國能上訴庭的法官、大律師公會的主席都不會因為利益而去接受共產黨的遊說，去做一些干預司法的事、這個 integrity 我是絕對信任他們、但是剛才我所說的那種絕對跟利益是無關的，其實、就是我剛才說的那些交流、國情論、是嘛？嗰啲嘅 understand more 係啦，國家有難處啊，簡單 叫洗腦， 其實好有技巧嘅，好有技巧嘅洗腦。其實同一個 洗腦加虛榮咯， 同一個姑爺仔喺卡拉 OK 裏邊擁佢條女去伴唱，然後慢慢 其實是差唔多嘅， 同人上床嘅過程係差唔多嘅， 多嘅嘢嚟， 係啊，係差唔多嘅嘢嚟嘅。其實雖然好似好粗俗咁樣，對於嗰啲司法界嘅精英聽落去，覺得好似我哋好。好扁選佢哋咁樣，但係本質上，你只要改變咗個角色，個姑爺仔變成黨嘅話咧，其實係差唔多嘅嘢嚟嘅。其實佢係要你慢慢慢慢進入咗佢嗰個嘅 mode of thinking 同埋 mindset 嗰度，然後接受咗佢所做嘅嘢，包括埋接受咗佢一啲好 evil 嘅嘢， 包括接受咗香港個法制嘅現存嗰個嘅困嗰個 limitation。即係你接受曬啦，接受曬你就唔會批評啦。 其實就已經完嘅啦，古仔。因為你接受咗， 接受咗啦嘛。 係啊，即係你接受咗，願意去做雞啦嘛，已經係，咁就完嘅啦。其實係唔需要再講接嗰個客靚仔唔靚仔，乜都唔使嘅啦。其實係你就完嘅啦，因為佢 set 俾你個 limitation。個框框你已經自己接受咗啦嘛， 你接受咗就 冇嘢。你 internalize 咗嗰樣嘢啦嘛。 因為我哋點解我同阿細良仲喺度批評啫？ 如果我哋係好似佢哋咁接受咗嘅時候，就冇嘢好批評啦。喂，香港嘅法制係咁噶啦，即釋法權係喺人大噶啦。啊，佢話要有追索咪追索。 好簡單啫嘛，如果我願意接受咗，你出啲書係講佔中批評共產黨，人哋梗係退你啲書噶啦。 哦，咁你就唔好搞。 咁你唔下次唔好搞咪得咯，咁樣。咁我就唔使將啲書派曬俾你哋啦。 哦， 如果我 接受咗， 如果我接受咗嘅話。哦，我寧願將啲書派俾你哋，我都唔接受呢樣嘢啊嘛。係嘛？如果我接受咗，我啲書賣翻大陸都得啊，出簡體字版得啊，然後嗰啲版權費啊高一高都得啊。其實係 呢個係我而家對於今次呢、這個即係、就是、法律界對於即係、就是、重判呢啲 case 裡面嗰個反應咧，我最大嘅即係感覺就係佢哋接受咗，佢接受咗香港嗰個法制嘅格局。呢一樣係最 唔係，但我覺得好 sad 嘅原因係咩咧 ？Out of proportion， 我成日都講、 啊、 你 defend 我哋嘅法制，人大釋法又好，或者好多侵犯香港人嘅自由權利嘅嘢，同今次 defend 個 proportion 係咪成比例咧？ 一成比例。 你每一個人都係獨立思考嘅讀書人啦，我當你自己翻去諗下，係咪成比例咧？如果跟住嗰幾日仲有大律師公會嘅主席再衝出嚟嘅話，我可以咁講，我可以肯定。It's a party line。 我沒有證據，但是你看他們的行為，我不是聽到他跟王振民講電話，也都聽不到他們跟強勢公講電話，亦都聽唔到黃光亞打電話俾佢哋。 喂，但係你覺得好唔好笑咧？而家維護香港個司法獨立咧，係由中國啊、環球時報啊、 黃振民啦、 啊、黃振民啊、大公報啊、啊文匯報嗰班友仔喺度講，就話誒、欸，我哋要相信香港法庭嘅判案啦、啊，我哋維護香港司法獨立、啊。 即係等於成灰安大傻，再加兆基，再加志雄哥話呢、這個咩咯、啊？香港有法治一樣咯、 啊。 啊、你信唔信咯、 啊？係咯、 啊，係啦、啊。跟住佢哋話。監獄裏面不會打人的一樣、 啊、好好笑啊，即是你覺得香港近期的現象呢，就由這一班就說三權合作論者就說要維護香港司法獨立，你就不要批評法庭的判決。 我很少見到一件事裏面李國能、石永泰、林定國、袁國強、林鄭月娥、黃振文、環球時報這棚人是站在一起的、 嗯、 正不正常啊？你告訴我，如果沒有 party line 在這裡的話，我再講一次，點解要咁樣針對戴耀廷？其實我係好擔心，戴耀廷係我認識嘅朋友，亦都係你嘅朋友，係嘛？好多人話佢書生論政，可能係， 但係佢嘅威力亦都好緊要啦。即係你睇到佢呢個佔領中環之後，佢搞嘅雷動，即係雖然當中有所謂嘅一啲技術嘅問題，但係其實佢係產生咗那個嘅作用嘅，包括之後嗰個嘅選舉委員會。 跟住風雲戰士，區議會選舉， 呢啲所有嘅嘢咧，你都睇到戴耀廷佢係喺呢個香港嗰個所謂嘅公民社會裏面咧，即係繼續去做抗爭咧，佢係一個好重要嘅力量嚟嘅。咁、啊、所以你話佢哋要咁樣去可能叫做針對啊戴耀廷，係希望佢可以即係打沉佢咧，我覺得一啲都唔奇怪喎， 一啲都唔奇怪，我覺得 啊， 唔係陰謀論，我覺得。有很多嘢，我再講一次，李國能、呢、這個林定國、石永泰、袁國強、林鄭月娥嗰條線一路咁樣畫過去，黃振文， 嗯， 到呢個《環球時報》，眾口一詞話呢個係香港嘅法治，其實等於呢個日全食一樣，係嘛？如果你話係呢個常態。即是太阳是黑色的、 嗯、 是吧？是没有光的，你告诉我这个是常态，然后我们习以为常开始，然后跟着滑晒牙，跟着就等派钱咯，跟澳门人一样咯、 嗯、 是吧？很多人说挣扎都是要被强奸的，这个是先知乌为用的说法，是吧？我称呼他做香港先知、这个 好好地享受下啦，不如。 系啦，不如好好地享受下。我觉得大律师公会呢班人其实系享受紧嘅啦，其实。今集嘅时间差唔多，我哋都超时咗40分钟。好多人话要等4个钟，4个钟我估系等戴耀廷判入狱嗰次啦。我觉得一定会4个钟还晒俾你哋。今集嘅时间差唔多。 好， 拜拜。拜拜。 城寨对我嚟讲系一个社群，志同道合嘅人走埋一齐，里面有好多嘅活动，包括媒体内容。講座、課程、深度旅遊，